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46集。时隔两月，秦冉再度席卷京大。男生宿舍，邢开打开校园网，输入自己的学号，又输入密码。系统有些慢，两秒钟后他才进入校园网主页。邢开直奔成绩那一栏，点开自己的成绩，成绩是从上往下排的，都是百分制。其他乱七八糟的科目他没有看，他只看了三门主要专业课：大学物理63，计算机基础59，高等数学41。邢开愣在原地，虽然他也认清了自己是自动化最差的一个，但41分的高数成绩还是深深地刺激到了他。他收回了目光，去其他室友那里寻找安慰。听到两个室友高数一个55一个51之后，邢开忽然间就平衡了。平衡之后，他才敢去询问楚恒。 楚恒，你多少分？ 一边说着，一边往楚恒那边走了走。楚恒也正好停在成绩页面，从上往下，大学物理87，计算机基础89，高等数学80。邢开跟其他两个室友都沉默了一下，意识到不能跟他比，然后去群里寻找安慰。群里辅导员也正在安慰大家。 这次高数自动化四个班160个人，只有10人及格。 听到辅导员这一句，邢开终于松了一口气。 唉，我就知道这试卷也太变态了。 楚恒看着群里的话，他也想起来秦冉，他看向邢开。 你知道秦冉的分数吗？我看他一直都提前交卷。 邢开跟南慧瑶玩得比较熟，所以楚恒才会问他。但想想之前秦冉那骚操作，邢开沉默了一下，没敢问秦冉，只点开南慧瑶的私聊询问一句。女生宿舍，南慧瑶坐在电脑面前，秦冉今天不在学校，京大的校园系统只能在校内登录。他戴着耳机在跟秦冉语音聊天。电脑那边，秦冉耳机挂在脖子上，在书房里翻着核工程的书。宋绿婷跟他说过，这回的考试成绩十分重要。一般不怎么关注成绩的他也放下笔，从另一边拿过来电脑，问： 成绩出来没？ 南慧瑶顿了一下： 刚刚才出来，这次试题太难了，高数咱们整个专业只有10个人及格。考得不好也正常。 电话那头，秦冉不知道南慧瑶在安慰自己。听到成绩出来，他就打开电脑登录了校园系统，查了一下自己的成绩。在他的预料之中，他截了一张图发给宋绿婷，问他行不行。秦冉好半晌没有说话，南慧瑶连忙又开口道： 哎，冉冉，你在校外吧？校园外登录不了校园系统，我帮你查。说起来我数学也只有58分。 行吧。秦冉低着眸，然后礼貌地把学号和密码发给了南慧瑶。麻烦你了。 没的问题。 寝室，南慧瑶挂断了语音，身后的冷佩珊靠着椅背翻着论坛。论坛上关于秦冉的帖子有很多，学霸校花的名声在外，连 A 大都有不少人前来围观。冷佩珊把手机往桌子上一扔： 你说秦冉考了多少？学校里好多人关注他的成绩，他这么聪明肯定考得好。 他站起来走到南慧瑶身后，扯了扯唇。南慧瑶皱了皱眉，他已经把秦冉的学号跟密码复制进去了，还没有登录。实际上冷佩珊说话的时候，他就没有要登录的意思。 怎么不帮他查？ 冷佩珊走到他身侧，直接弯腰拿起了南慧瑶的鼠标，点了登录。 冷佩珊， 南慧瑶没想到冷佩珊会直接动他的电脑，连忙要抢。然而冷佩珊已经点了查询成绩那一栏，他手拿着鼠标，漫不经心地看着电脑页面。他已经看不惯秦冉很久了，表面上装得不在意，却偏偏要学两个专业吸引眼球。今天就要让人看看他学的两个专业就是个笑话。冷佩珊自然不会觉得秦冉考得有多好，他要真考得那么好，早就把成绩贴到了论坛上了，哪里还会让人如此猜测呢？他嘴边勾了一丝嘲讽的笑，正想着，成绩那一栏已经出来了。从上往下，大学物理100，计算机基础100，高等数学100。冷佩珊嘴边讽刺的笑容忽然凝固了。自动化系这回的考试出奇的难，不只是高数，大物跟计算机基础都不容易，连楚恒考的都不算特别好，高数只有80。论坛上已经贴了楚恒的成绩，正被人膜拜中。高数试卷出来之后，连数学学院的人都在说，考到80分的都是神人。秦闪100分，冷佩珊简直不敢相信。他拿着鼠标又把网页上方刷新了一遍，刷新出来的成绩还是原封不动的一排一排。冷佩珊往后退了一步，十分不敢置信。 怎么可能？他考得这么好，为什么不出来说一句？南慧瑶为什么还要遮遮掩掩的？ 别说冷佩珊了，连南慧瑶看到秦冉的成绩后都没有反应过来。杨怡从外面收衣服进来，她看着两人的状态一愣，问道： 怎么了？ 南慧瑶没有说话，只是伸手指了指电脑。杨怡推了一下鼻梁上的眼镜，走到电脑边瞅了一眼，也忽然沉默了。 果然是高考状元。 好半晌后，南慧瑶故作淡定地坐在椅子上，把截图发给了邢开。 不能用正常人的思维来看。 南慧瑶的话，冷佩珊已经听不下去了。她低着脑袋，拿着手机，面色有些不好的离开了宿舍。看着她离开，南慧瑶才趴到了桌子上，看着电脑页面上的神仙成绩，已经说不出一句话了。片刻后，她点开林子很大的头像，把这件事跟他形容了一下。 开学就修双专业，还从来不去自动化班上课，他一直都这样吗？考前还问我自动化学什么，考试全100分。 林子很大回复得很快。 淡定，他高考前请假了8个月，期间去国外玩了，6月1号回来参加高考，5号左手骨折，拖着半残废的身体还考了全国卷的状元，747分，你说气人不气人？ 南慧瑶风中凌乱。秦闪的分数截图被南慧瑶发给邢开之后，又迅速地在自动化群中蔓延开来，然后被人贴到了京大的论坛回复中。 第一张是三门满分图，第二张是高数卷子最后一题，第三张认出来没？数学专业的教授。据学长放出来的消息，教授连夜去找物理系议论了，说物理系耽误他们数学专业的人才。我也想要这么泯然众人，微笑点 JPG。 难道就没人关心他核工程的成绩吗？我们核工程不配有姓名啊。 核工程成绩校园网查不到，但各大老师也在统计，秦冉依旧是每门满分，傲视群雄。时隔2个月，秦冉在学校沉寂了这么长时间后，再度席卷了京大的各大热门话题。云锦小区，秦汉秋正在苦兮兮地翻着一堆文件，阿文就坐在他对面盯着他。 旁边放着的手机响了一声，秦汉秋精神一振，立马接起来，是秦修晨的电话。 修晨啊，是不是小林？ 电话那边说了一句，秦汉秋猛地站起来。 什么？小林没事吧？ 对面坐着的阿文看到秦汉秋表情不对，也站起来。 阿爷，出了什么事？ 小林滑到山洞里了。 秦汉秋挂断电话，连忙拨了秦冉的电话。这个时候，秦汉秋脑子也有些慌乱，他不知道找谁，只是下意识地给秦冉打电话。此时的秦冉正坐在车上，程俊一直派人盯着 C 市，五分钟之前他就已经收到通知了，程木已经买好了票，两人正赶往机场。程木在开车，他看了后视镜一眼，安慰道： 秦小姐，您不用急，俊爷说了，您弟弟没有危险。 我知道。秦冉坐在后座，看着车窗外，一双眼瞳黑沉沉的，语气听不出情绪的变化。语气虽然淡，但程木隐隐却觉得秦冉在生气。他连忙闭嘴，不敢再跟秦冉多说一句话。程家， 我要去 C 市。 程俊站在程老爷子面前，他低头整了整衣袖，面不改色地开口。程老爷子坐直了身体，他眉眼冷厉，手指敲着桌子，声音发沉。 你确定？ 程俊依旧是懒洋洋的姿态，十一月的天气挺冷的，他身上就穿了一件白色的衬衫，外套随意地拎在手上。 就说给不给吧。 程老爷子嘴角抽了抽，想要问问他，谁两天前还信誓旦旦告诉他 C 市不好玩，打死不去 C 市的。十分钟后，程俊神清气爽地离开程家。程老爷子放下茶杯，外面程管家拿着手机进来，无奈地摇了摇头。 我刚刚问了程木，程木刚刚跟秦小姐一起上了去 C 市的飞机，好像是要去看秦小姐的弟弟。 程老爷子瞬间无语了。长廊，程饶汉拿着树枝在逗程老爷子的鸟，听到属下的回答，他嗤笑一声，放下小树枝说： 还以为长进了，弄了半天就为了个女人。 七个小时后 C 市山区真人秀的综艺现场，搜救人员刚刚把秦玲从塌方的山洞里拉出来。秦玲除了身上脏了一点，表情状态都还好，就是腿似乎是伤了。秦修晨冷着脸，一句话也没有说，直接把他抱着一步一步走下山，回到了自己的休息房间。真人秀的导演擦了擦头上的汗，一行人紧跟着秦修晨后面，一句话都不敢说。先不说秦家在京城的身份，光是秦修晨这三个字就够他们喝一壶了。剧组人心惶惶。到达山下的酒店后，导演拿着手机急得嘴上都起了燎泡。 医生呢？医生怎么还没来？ 秦修晨的经纪人从楼上下来，神色虽然严肃，但也没有责怪导演的意思。 随行医生已经上去了，现在晚上11点，这地方的卫生院关门了，山路也不好走，明天再去省城找医生。小林身上没有大伤。 听到这一句，导演终于放下心来。楼上，随行医生帮秦玲处理好了腿。 就左脚崴了，秦影帝您如果不放心，明天可以开车去省城看看。 秦修晨终于松了一口气。他坐到秦玲床边，第一次严厉地看向秦玲。 我跟你说过，不要到处乱跑，那边剧组都拉了保护带，你为什么要去？ 顾哥哥给我的石头掉下去了。 秦玲低头羞愧地开口。经纪人从外面进来，他站在一边， 给秦玲拿了一盒牛奶，插上吸管递给她。 啊，一块石头哪有你命重要啊，这次虚惊一场。好在搜救队出现的及时，你也没出什么大事。下次不可以这样了啊。 秦玲认真受教。 叔叔，我脚伤了，可能没有办法帮你录接下来的节目。 秦玲喝着牛奶说。秦修成一颗心还没有放下来，听到这一句气笑了。 都这样了你还想着录节目？ 他不放心再把秦玲放在这里。秦修成拿着手机给秦汉秋报平安，并让人过来接秦玲。 那个叔叔。 秦玲坐在床上，忽然举手，弱弱地开口道。 我姐姐她来了，酒店楼下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